你咬牙干嘛呀、啊？ 不是咬牙干嘛？你这不是10000块钱，这多少钱？你都1块钱一张，你数还得数会子呢这个。 人家也没那个眼球， 老两口过日子钱花不了。你说实在的，咱们住街坊这么多年了、过去咱也帮助过他忙，对不对？你给我拿过400，给我买台电视，咱们也看得过瘾不？ 人家给得着你，啊？人家凭什么给你400买电视啊？ 不是凭什么，那三家都有电视，我这屋里没有， 自己奔去。 不是自己奔的问题，你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也太两极分化了，是不是？ 怎么两极分化？ 你给我买一台，咱也平衡平衡啊。 哦，给你一台就平衡了。 这三家打有了电视一块气我。 那怎么气你啊？ 要怎么我不乐意在这院住呢？到晚上7点钟把电视都开开，一块还给气我。你要真听点文艺节目，我们也跟沾着光。他不听文艺节目， 听什么？ 就听那广告。 什么广告？ 就那个吸铁石威震全球，吸铁石名驰宇宙，吸铁石领导时钟，吸铁石领导时钟。 是什么？这广告新鲜，吸铁石报什么广告啊？ 就那日本的表，吸铁石牌，吸铁石。 吸铁城嘛，吸铁城啊！ 啊，是啊，我这屋没有啊，我听不清楚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。 那你又不能胡改呀，胡起名字。 您让给我买一台，我听清楚了多好，这个。 就为听这个， 这 给你买， 这多对不起人日本朋友，这个咱哪知道、这个？我纳闷儿，我说吸铁石怎么老报广告干嘛的这个？孩子不懂，我们那二孩子小。上他屋看去了，你看那张老头说的话，哎，宝贝儿，留点神啊，哎，留点，别来回跑，坐那儿稳当住了，听见没有？那炉子上有壶，别烫着，你听，这叫什么话啊？这不是哄我们孩子吗？ 不，人家是关心他， 孩子不懂事儿，大人懂事儿啊。我当时我就急了，小孩回来，不看那东西，哎呦，看那东西危险，一会儿就爆炸，知道不知道？ 他没有电视气的， 梆响了，你牺牲耽误了，受不了这个。 呀，怎么办呢？ 回来家看来。 说了半天，你们家有电视？ 没电视。 没电视看什么？ 没有小人书。 连环画。 哎，对的。 看那个。 孩子看着看，爸爸，光有音儿没声音。 是。 半导体打开，半导体打开就有声音了。 问题是什么？ 新型电视，你不懂这个。 这哪有这个电视？ 哪有这个电视？我研究的这个。你看看现在就这样，补了这10000多块钱，这风凉话不够他说的。 说什么了？ 过去好像那见着我都得老早就得点头，现在跟我和绷着脸绷着，你不理我，我理你。哎呦，张大爷， 干嘛？ 有点意思啊。这回您可算抄上了。 什么叫抄上了？ 哎呀，这10000多块钱不跟白捡的一样吗？这个 白捡？ 那可不，你不得感谢文化大革命的好处啊？要那阵儿不扣你的，现在能补那么多钱吗？ 我这个话你还说得出来呀、啊？啥？哎呀，可真恬不知耻气！ 我说这捡钱还不得见面分一半？ 分给你一半。 我一说这，你看张老头，我哪知有这规矩？你早说呀！ 怎么了？ 我问10000多块钱都交党费了。哎，你听这个， 好， 您听这风凉话，你说这 是风凉话啊？您这心里话，这叫觉悟高。 觉悟，你钻他心里看去了。 就是这样， 我对这轮从来就没放过过。甭说这老头，就那老婆，你说他现在就这么大胆儿， 什么大胆？ 出去之后买那河螃蟹，都这么大个的河螃蟹啊，一斤也就1俩，这一大网兜40多个，那得多少斤呢？过去你敢这么着吗？现在提了这螃蟹就打我门口愣，扭的过去了，你怎么不知道给我留几个呢？这玩意儿， 哎。你是山大王，还得给您留买路财啊！ 你才山大王了 啊！凭什么给您留？ 我们见过那东西，孩子不知道啊，孩子哪知道？奶奶，那行吗呀？你说小孩问他这句，还叫他声奶奶？你再看这张家老婆，哎呦，宝贝儿，别摸啊，别摸，呵呵，看咬着。你听，这像话吗？ 怎么了？ 这螃蟹会咬人吗？连嘴都找不着啊，那会咬人吗？这个， 人是怕扎着他， 咱懂这个。 又来劲儿了， 爸爸，那行吗呀？螃蟹，好气吗？不好吃，吃那玩意血压高， 馋的，哎 呀，吃那玩意脑袋疼。张老婆为什么脑袋疼？都吃那玩意吃的，那东西不会顺着走，他老横着走，那玩意儿横着一走，在里闹得很。我们说这话，老婆没听见呢。这马寡妇姑娘不爱听了，你说这不是？ 不，他打岔了， 没打岔。

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